你好，我是王征。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数据结构与算法之美专栏的学习指导手册。在设计专栏内容的时候，为了兼顾不同基础的同学，我在内容上做到了难易结合，既有简单的数组、链表、栈、队列这些基础的内容，也有红黑数、BM、KMP 这些难度较大的算法。但是呢，对于初学者来说，一下子要面对这么多的知识，可能还是比较懵的。所以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，先把最简单、最基础、最重要的知识点掌握好，然后再去研究难度比较高、更加高级的知识点。那这样由易到难、循序渐进的学习路径无疑是最为合理的。基于这个路径呢，我对专栏的内容又重新的做了一次梳理，希望能够给你一份具体、明确、有效的学习指导。我会写清楚每一个知识点的难易程度，需要你掌握到什么样的程度，那具体如何来学习。如果你是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初学者，或者你觉得自己的基础比较薄弱，那希望这份学习指导能够让你学起来更加的有的放矢，能够把精力时间花在刀刃上，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。那下面呢，我先给出一个大致的学习路线。第一个阶段的学习内容包括复杂度分析、数组、链表、栈、队列、递归、排序和二分查找。第二阶段的学习内容呢，包括散列表、二叉树、堆和堆排序、BF、RK 字符串匹配算法、萃数、图的表示、深度广度优先搜索。第三阶段的学习内容呢，包括四种算法思想、跳表、拓扑排序、Dijkstra 算法、 A 星算法、 B 加数、位图。第四阶段的学习内容呢，包括 BM、KMP、AC 自动机、字符串匹配算法、红黑数、哈希算法以及高级篇、实战篇的其他内容。这只是一个大的学习路线，在专栏里面我针对于每一个知识点都进行了逐一的讲解，并且标记了具体的难易程度、是否重点掌握程度。那需要注意的是，我在这里都只是针对于初学者来说的，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，那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自己的学习。那好，现在你可以打开文稿查看具体的内容。专栏虽然已经结束，但是学习的同学和留言依旧源源不断，学而时习之，希望这份学习指导手册对你会有所帮助，也欢迎你继续给我留言，和大家一起交流，一起学习。